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呢度系 hkinnert.com， 我系谭文豪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innert， 我系刘世良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了到了呢個時候咧，又到了月餅的季節啦。咁我哋嘅即係嘉麟金月咧，就係、推出了5年噶啦，就係、有口皆碑嘅。嗱，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麟金月，無論係奶黃金月啦，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，都係賣288蚊。嗰、那個特價，你而家買月餅券咧，去到某段時間咧，都係208蚊。為了慶祝5周年咧，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，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，會買3盒咧就送呢一個啦，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，會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，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，係非常受歡迎呢一、這個包汁。會海參不是普通海參，是遼參的，有釘咁大條的遼參，花膠北菇鵝掌，我哋的食品工場研製已久，原隻脆皮 BB 豬，每買10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，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。喂，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，呢、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。呢幾樣咧，我哋都係預備咧，你哋攞嚟過節嘅。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，係咪好有排場咧？ 哇！老蕭送只豬俾你，係咪大家要多謝老蕭啊？梗係要啦，係咪？你老味個月餅好唔好食，我就真係唔知道。不過咧就而家未有時日公布。不過咧就點講？唉，唔好。唔好讲呢啲嘢，算了，当我冇讲过。不过咧，即系如果系老萧月饼咧，大家可以值得去试下嘅，咁样咯，系嘛？喂唔喂一只老萧只猪咧，另外一件事。不过老萧即系呢个年纪，俾只猪俾你，只猪食唔食得落咧，系另外一件事。咁啊，你自己谂下啦。咁今日咧系我自己 solo 嘅，咁啊多谢白色可乐啊，我系我而家暂时最中意，红色咧我系饮唔落噶啦，因为太甜嘅关系。咁所以咧就系。多謝擺低個可樂嘅人啊，係咪開名讚得佢？我唔知嚇，因為驚人呷醋啊嘛。咁啊，喂，推開呢兩張凳先，係啦，實在太過唔似樣，係啦。咁呢張水咧咁啱，我知道自己綠色，於是啊，忍一忍。咁今日係有兩節嘅，第一節咧就講港鐵，第二節就講翻大陸嘢。咁咧就唔關事嘅嘢，係唔講啦，係嘛？咁係要調整翻個情緒先。係頭先聽得太多花生，好啦。上个礼拜发生最瞩目的事呢，就是运房局连同房屋处，即是连同屋宇处，连同香港政府开的一个记者招待会。内容就是交代返呢调查港铁沙中线这个项目呢，就披露更加多的资料底下呢，就发觉第一，原来有好多图则修改过呢是未被审批的。第二就是说呢一啲未被審批嘅資料或者圖則咧，涉及咧係造假嘅成分。嗱，呢一樣嘢咧，當堂係牽連咗，即係成個公共所謂叫公營機構嘅一次大地震之後，大家睇到嘅就係話更加多嘅嘢出現咗問題，而出現咗個問題咧，如果今次港鐵呢件事，大家能夠宏觀啲嚟睇咧，你係會發現到一個好大嘅跡象。個跡象係乜嘢咧？咁啊，基本上呢節個 caption 嚟嘅，我係有理由相信 689呢条线咧，最终系会查到去礼顿，查到去 UGL， 应该系会斩埋689个头出嚟嘅。嗱，因为点解？我慢慢讲你听。首先，成件事啊，几时开始嘅咧？三月中有媒体咧就报道咗沙中线嘅红磡站、土瓜湾站、会展站嗱施工出现咗问题，施工出现咗问题咧就可以有好大嘅走窄嘅空间嘅，所以叫做出现咗问题，就有啲问题系可以执漏嘅，有啲问题咧就系执漏唔到嘅。咁你可以执漏咗嗰啲嘢，执漏完之后，第一港铁知唔知咧？第二就系话有啲嘢是冇得執漏嘅，有人去做咗一啲補救措施，或者有啲人係改咗個圖則去做啲嗰刻可以做到個補救措施，而政府係知唔知呢？咁樣咁啱啱講咗兩個 party 喎，第一個就係港鐵嘅高層，我講緊佢管理層，唔係講緊香港政府嘅 part， 而第二 part 呢就係講個董事局啦，而第三 part就剛才我講的香港政府。嗱，你如果將呢三類人都係將佢擺埋喺同一個 category 呢，你係冇辦法去睇得清楚呢件事嘅。因為原則上係咩嘢呢？逢係你即係我相信聽呢啲咁有質素節目嘅人，通常你都唔係網 L 啦，係咪？你都係一個事業有成嘅人啦，好多時你都係一個鍾意聽新聞嘅人啦，亦都你一個係可能會係亦都有經即係對於一啲 office politics 有經驗嘅人。成件事你要睇得清佢發生咩事，又或者要去了解成件事。我唔好計你有冇所謂叫咩獨家資料，又或者你係咪嗰方面嘅專才咁計。你要諗到一樣嘢，就係話當你係一間公司嘅管理層，你知道有一啲嘢，你啲細嘅呢就唔知嘅， under 你嗰個呢就收到密函，就知道一件事咩發生，你又揸唔到主意，但你又聽到呢個消息喎。咁你当下有几样嘢会问自己嘅，第一就係、是、究竟我同唔同我老细汇报呢，即係如果我係一个中层嘅管理人员嘅话，咁我楼上就可能係个 GM 啦，又或者係个 regional manager 啦，如果我係大粒啲嘅，好似而家港铁咁嘅，第一样嘢我就諗下我需唔需要话俾董事局听呢，咁样呢、這个问题就大啦。因为你係一个翻惯公司工嘅人呢，你是永远都知道一间公司咁大是不是所有人都坐埋同一条船呢，是未必是的。即是小如你间公司可能是二三十人，可能都有两三条 team 的。如果你一间公司是大到港铁咁嘅，喂你唔单止是两三条 team， 而是几十个部门，在董事局入面嘅人都有唔同范数嘅人，有啲是政府嘅，有啲是港英渔业嚟嘅，有啲是大陆佬嚟嘅。啊有啲系 stakeholder 嚟嘅，喂，呢啲嘢好话唔好听，可能有啲人你就会即系，譬如好似今次呢间工程咁样，咩工程总监啊，黄维铭嗰扎，佢负责嘅系咩嘢呢？行政总裁梁国权佢负责嘅系咩嘢呢？基本上就系嗰、那个董事会就 appoint 一个 CEO 啦，即系话个行政总裁梁国权啦。咁但系负责睇工程嗰个人叫做黄维铭。嗱，如果照正路嚟计咧，黄维铭如果知道一件咁嘅事发生咧，佢系必须要向行政总裁汇报嘅。嗱，呢度已经出现咗两个人系嚟自两个 party 咧，因为一个人是个董事会请他的，而另外一个人是 CEO 请他的咯。那个问题就是说你中间一层接一层，你是牵涉着很多问题，就是说有没有东西，即是我们这些好市侩的，又或者我们这些好世界仔的，有没有东西牵涉到我自己可以解决而不用惊动我上头。因为这些是可大可小的。你是讲紧即是当然你在一个地铁里面位高权重身高要职，你是会知道哪一些工程是有得补救没得补救的。譬如简单的，如好像红磡站的层板和钢筋之间的连接 喂，系咪真系可以剪咗啲钢筋头，冇咗个螺丝扭入去而封翻佢？如果传媒冇资料报道嘅话，就大家神不知鬼不觉。嗱，如果我系一个中层公司中层嘅话咧，呢一样嘢我会驳噶吓。即系当然驳呢个决定系我做定还是我老板知道咗之后做，我唔知吓。但系你问我，在于一间公司。我会諗埋呢單嘢俾人养咗出嚟之后，究竟我有冇一个说法去讲得通佢。嗱呢样嘢一间先讲。咁三月中传媒有报道红磡站土瓜湾会展站施工出现咗问题之后呢，接连喺五月呢就苹果日报报道红磡站层板同钢筋啊被剪短嘅问题。喺嗰陣时呢，大家係越嚟越知得多名同埋范数，例如中科兴业啊，点解突然间会走出个礼顿出嚟啊？究竟边个开记者招待会啊？边一个走出嚟讲嘢系冇身份噶？又或者啲建制派嗰时对呢件事嘅睇法系点啊？嗱，开始咧就唔系净系烧到去地铁嗰个范围啦，慢慢烧出去啦，烧咗啲二判啦、啊。烧咗啲大判啊、总承建商啊，甚至乎地铁作为一个管理人，呢、这个 project 佢究竟点样管理啊？因为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唔系话唔可以喺一单工程里面出问题啊，而系话管理嗰个人同出问题嗰个人而家好似打龙溜咁样，有问题竟然俾钱嗰个香港政府系完全唔知情嘅，呢、这个系系统性出咗问题，礼乐崩坏嗰四个字系咁嚟嘅。然之后 ,6 月12日香港政府宣布由法官牵头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立去调查这件事。而日子的前后呢，建制派否决 BNP, 这些就即是例牌赛啦，是吧？在那一刻其实建制派已经 take 了 stance 了。即基本上第一有些什么事都好，法官查啦，就唔好由独立调查委员会查啦。因为点解呢？唔系独立嘅就即系唔好由 PNP 去查，因为 PNP 你牵涉到立法会。立法会一问嘅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班好唔识性嘅叫泛民主派嘅议员呢，为咗选票去问佢哋想问嘅问题。而呢啲问题呢，因为有 PNP 嗰个框架喺度，於是就要传召呢一啲唔传召得嘅人出嚟俾口供。例如在整件事上面，礼顿就没有出个声。究竟如果个管理人即是0066要去问一个问题，而礼顿是不复他，又或者给一些文件卸他，又或者整件事页面贴着冷屁股，人家是不 Q 彩你的话，他可不可以不 Q P, 即不 Q 彩 PNP 是不得的。那所以那一刻其实建制派已经 take 了 stand 了。去到呢幾日前後，上個禮拜咁啊，路政署啦、運房局啦、屋宇署咧開記者招待會咧，成件事就上升到去一個刑事嘅層面啦，因為要報警咯。因為點解有人 forgery 啊嘛，有人俾啲假嘅圖則啊，有人簽啲假嘅名啊，開始越揭越多。因為點解呢？因為嗰個調查委員會運作咗之後，就發覺將所有文件攞曬出嚟嘅時候咧，係好有問題嘅。咁呢件事完，即係暂时到呢一刻为止嘅发展，就係话即係地铁喺佢业绩报告会上面呢，一众高层就已经炒咁几个啦，即係包括工程总监王维铭63岁自动请辞，行政总裁梁国权57岁被提早退休，又或者佢自己提早退休。而可笑嘅係董事局嘅主席马时亨66岁辞职呢就被挽留两次添。嗱，呢件事可以点睇？第一，俗语话咧，冇鬼就唔死得人嘅。最清楚一样嘢就系话，而家所有嘅指控唔系流言，亦都唔系话一个港铁入边内部嘅人主动去话俾传媒听有相关嘅事项，而系由传媒掌握资料踢爆港铁。呢、这个证明咗系咩嘢呢？呢件事是有人有预谋有心去俾资料记者去跟，跟到出事为止。明白吗？第二样嘢 好似我先咁讲，个牵连系越嚟越广嘅，因为当初可能去到一个层面，港铁入边一啲执漏工程佢可以自己搞掂，即系讲紧嗰啲螺丝帽啊，即系你会见到嗰排嘅舆论咧，都系讲紧就系话冇啊，你有一个公证行，又或者一个第三方去做一啲测试，如果测试过到骨嘅，咪算咯。咁如果測試過唔到吉嘅，有咩補漏工程嘅話，咪做咯。即係基本上喺嗰一刻咧，件事都未發酵到，真係可以用禮樂崩壞去形容成件事。到建制派開始剔咗曬啦，佢否決咗 PNP， 即係唔想將呢件港鐵 mismanagement 呢件事上升到去一個刑事階段，又或者係有人有一個特權喺個法律框架上面去。揾证人出嚟作供，否决咗呢一样嘢啦。反为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，就系、是、查得出啲嘢系可以报警嘅、哦。咁即系话，当嗰啲嘢要去报警嘅时候，成件事每一个 party 都好，你系冇人可以逃得出刑事案嘅检控过程嘅、哦。即系话，差佬要去针对呢啲事件落口供嗰刻，你系冇得走噶啦，系咪？加上个独立调查委员会，而且呢件事系未开始查到水落石出啫，因为我好相信呢件事而家唔系落幕嘅一刻嚟，吓而家系牵连到沉降啦、啊，你住喺土瓜湾，你层楼会唔会跌价？你层楼会唔会冧啊？嗱，嗰啲事咧追源溯本系要追源溯本到去地铁未有嗰阵时，沙中线系几时拍板嘅咧？系1970年喺个。铁路嘅蓝图框架里面一早已经系决定咗俾港铁做呢个工程嘅，而家唔系港铁咧，而家0066啦，因为吞铁埋广九咩电气化火车吓，两铁合并咗之后，单工程先可以喺度喺呢个框架下边里边做嘅啫，吓、啊，即系嗰件事啊，追源溯本就1970年嘅，当然。嗰时喺个蓝图里边就唔等于要起，起亦都唔等于有问题，有问题亦都唔等于要造假，呢完全系两码子事嚟嘅。问题就系话，当到你知道嗰件事已经发酵到一个你管理唔到嘅阶段，头先我已经讲咗，你唔系一个 management 嘅人，你唔会用嗰对眼去睇，即系你当然好多传媒嘅报道就喺度讲紧，哇！究竟由6月13号吓、啊、到7月15号，但系到8月10几号开记者招待会之前嗰刻，喂，点解港铁好似冇个说法咧？佢唔系冇个说法，佢系唔可以讲个说法俾你听啫。下后好大程度嚟讲，咁我净系问一个好 sensible 嘅问题：到底你信唔信港铁嗰间管理层系要好似传媒所讲，一路要好似传媒？即系爆啲资料出嚟，港铁嘅管理层先喺嗰时先 alert 到个问题严重性咧。嗱，如果你将呢个问题二分法咁嚟解，一系就佢全部都知，一系就全部都唔知，你又系好难了解到件事嘅。通常咧，呢啲事情就梗系有人知，有人唔知。知嗰啲人就负责揞住，唔知嗰啲人唔好俾佢知。你问我成个董事局嘅人会唔会换晒工衣、戴晒头盔落去个工地嗰度，自己搵啲钢筋嚟 check 下，自己搵啲相机嚟影下相，自己行下嗰笪地方，自己攞啲图迹出嚟睇啊？吓，你睇嗰啲56欧嗰啲，佢会自己落地盘咧？系唔会啦，佢搵下边啲人去做噶嘛。下面嗰啲人嘅角色咧，就系头先我讲嗰啲知知地，但系又唔想上边知嗰啲人啦。所以点解牵涉到成件事，牵涉到有人造假咧？咁梗系有人造假，即系有啲名唔应该签，我哋签落去啦，吓、啊。咁但系你问我管理层系咪全部知？其实我唔相信全部知嘅。我倾向相信唔系全部知。嗱，原因得一个啫，好简单。多一件事，只系得你知道呢个秘密嘅话。你好可能搜到呢个秘密嘅，即系大家有冇睇郭富城做嗰套咩啊？嗰套叫做《汉奸》，系啦。喺第二集里边，郭富城咧系讲咗嗰个调查小组咧个地址咧俾3-4个人听，而系唯独是讲咗俾蒋志光听，佢哋喺广大岩洞度啫。去到最后就系根据呢一个线索， 而敲定咗蒋志光系其中一只内鬼。喂，你知道呢啲秘密，我又唔知道我自己知道嗰啲系咪事实嘅全部。喂，如果上面想 CQ 我，系咪一个可信嘅人？佢讲咗一部分嘅资料俾我听，我够唔够讲俾人听咧？我唔知道。吓、啊，去到边一点，我自己觉得可以吹鸡去爆呢？我肯定我知嘅嘢，我上面啲人係想我爆出嚟，我先会爆㗎嘛。係咪呀？第一个吹鸡嘅人，大家记唔记得係边个？我嗰个係世田。世田係咩身份呀？佢係坐过喺港铁嘅董事局入面㗎嘛。但係问题佢而家喺咩港铁董事局，而家好似唔係喎。係咪？但係世田喺个咁嘅位置，佢有冇能力而家喺董事局里面攞个 approval， 有啲嘢可唔可以同对外公布？又或者世田系咩人啊？你唔好话我听世田啲泛民啦，系咪？世田系爷嘅人嚟，而且系一个爷好器重嘅人。点解好器重呢？佢可以夠胆起叶柳飞脚嘅，仲唔系一个爷好器重嘅人？唔系有人俾胆佢，系咪？当初唔系有人俾胆佢。即是他又不会起叶柳飞脚啦，是不是？当初如果要起个飞脚的话，那为什么要去新民党呢？是不是很简单一样东西嘛，梗是在新民党有东西不咬言了，而觉得叶柳不听他话，即是他即觉得新民党的利用价值没有了。而同时间是有人 back up 他了，那么离开政党了。任何人的思考都是这样的。当世田一个这样的人可以孭住一个 whistleblower 这样的 title， 在这一件事上面去吹鸡，去俾更加多资料，又或者喺每一个访问上面讲佢自己一个唔满意港铁而家管理 performance 嘅人嘅责任。喂，阿哥，你唔好话俾我听，细田呢个人系有自由意志喎。你咁纯情，你信啊？我唔信喎、啊。吓、啊，我讲过呢件事，佢只要 sell 定 sell 得点阿爷一样嘢嘅啫。如果我系细田，我会同阿爷讲一样嘢。我已经掌握到资料，呢单嘢呢係你自己收唔到科。而且你收唔到科去到一个地步係会牵涉到你一啲第二啲操作嘅。嗱，阿爺咁冇辦法就唔听，即係冇辦法唔听我讲嘅嘢啦。佢一定要跟我嘅方法去做啦。我的方法系咩？我细田咪就係督爆佢囉，吹爆佢囉。如果细田可以 bear 呢一个角色去做一个咁样嘅决定，係让天下人知道港铁喺呢件事嘅位置系乜嘢，责任系啲咩嘢，甚至乎佢可以攞到一啲资料向传媒披露。嗱，我呢个假设系咪好成立啊？只要有一个咁嘅人吹咗鸡，而传媒响应去报道嘅话，呢件事系必定查到底。即系话你将世田呢个角色换咗去做阿爷。阿爺是公布一些资料去记者度，指示记者，又或者是留啲风俾记者，又或者在个制度上面配合啲记者。你而家可以做大呢件事，可以去查呢一个港铁呢一隻怪兽。咁佢目的係想做啲咩嘢呢？迟几分钟讲，不过而家唔系完啦，未完啦，我继续讲埋先啦。即系我未解答个问题之前，咁讲到呢度有人问啦，即系当然有人问，喂，究竟而家炒咗几条友，系咪叫做为事件负责呢？嗱，如果你以一个角度就系话炒咗佢，佢有冇粮出，佢有冇补水，又或者呢几个人使唔使坐监去呢、這个角度睇咧？咁冇办法，即系而家呢个操作方案咧系满足唔到你嘅。但是以一个建制来看，现在我是现兜兜炒了几个在港铁里面服务超过20年的人，因为一件事啫，离开个记者招待会，不要说哪一个 提出辞职，而是说我不理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，那些什么 被炒友那些王维明啊、梁国权啊，喂，那些是不是你知不知的事啊？已经不是去到那个层面了。有很多时呢，件事实的真相是跟个结果和个操作呢是没有必然关系的。即是你问我都是这样讲。而是说这只获边个孭啊？ 而家有人为呢件事而下台，无论嗰个系唔系陈凡都好，呢、这个必然系港铁向公众问责嘅一个举动。OK， 呢个系好清晰嘅。而呢个举动里边，有人想一齐唔做，嗰个系马时亨，而马时亨系俾林郑月娥去挽留嘅。点解呢？嗱，原因亦都好简单，俾人炒嗰两个系 board 出边嘅人嚟嘅，系个董事局以外嘅人嚟嘅，即系话嗰两个人可以请啦。但系董事局系边个委任嘅咧？系政府委任嘅。政府可唔可以喺而家呢一刻喺个 board 里边炒 Q 晒啲人，换 Q 晒嗰啲人咧？咁我问啊，换上嗰啲系咩人啊？如果我是香港政府，我只会想一件事，如果有一个人是可以给到我一个 option 摆上去填马时亨这个位置，我即刻炒这条友。你说 OK 就 OK 嘛， OK 就炒 Q 了你咯。现在为什么不 OK 啊？没人 replace 到你嘛。当然这个人的 performance 是不 OK 的，但是你问我呢，在个董事局里面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很奇呢？我觉得不是很奇的。即是你要知道97年之后的香港变得最大的是什么？是政治酬庸嘛。现在阿爺要 oversee 所有最大的国企，甚至乎私人公司，甚至乎香港政府。那如果要有心去隐瞒一个董事局里面任何一个人，我相信以中央的操作办法是可以的。即所謂叫中央，就是說有些是即是攬住个 batch， 我是阿爺的人，那那些人啦，是不是？那当然去到最后查咗咁耐之后，发觉唔系，真系查到啲嘢唔同 ，OK 嘅。咁当然呢、這个咁样衰嘅马时亨，当然提出请辞啦。点解佢要咁着重话俾人听？佢提出请辞过两次呢？因为 sorry， 佢真系觉得好样衰。佢系为自己而样衰，自己样衰而问责，佢下台系理所当然嘅。不过点解佢亦都要话俾人听？政府系挽留咗佢两次呢？因为做唔做唔系佢嘅决定啊，系佢老板嘅决定啊。佢老板系边个啊？佢老板系林郑咯，唔系佢想乱争权位。所以有好多人觉得佢系贪钱，屌嗰啲人唔系贪钱噶啦，已经闻到棺材香啦，唔会贪噶啦。但系佢系好赤裸裸咁话俾大家听，而系我老板唔俾我辞嘅，我老板搵唔到人咁辞咩啫？系唯独是就系话，如果我而家知道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啦，我可唔可以用另一个角度睇呢班人呢？即是话董事局以下的管理层呢，我必须要咁做喎、啊。係咪呢隻时间系唔多，我转头返嚟再讲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,hkpeanut.com。